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。亲那天中的霜头，亲那湖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

天降，我哥的冰封，哎呀喊那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见天之风光，日不声声一地悠扬悠扬，这里有最甜美的瓜果，这里有最丰富的宝藏宝故事，越过呀。

是战士勇敢。